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2章。我一听到豆腐咁样讲，真係又好嬲又好笑。我伸咗佢一脚讲，哈，你咁面皮厚仲要唔知丑，以后啊，如果你再同我惹事嘅话，我直接剥你层狗皮，将你整成狗肉煲啊。接落嚟嗰两日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嗰、那个李肥仔就搵上门啦。佢就喺度查问嗰件雨衣嘅来历，要套路子，并讲明呢，如果我唔合作嘅话，就等我死喺深圳呢一笪地方，诸如此类嘅嘢。听到人把火都爆埋，阿豆腐都闹： 你咁嘅死肥仔啊！你系咪以为你自己系啲咩东东嫌西葱啊？你啊再系咁激嬲我嘅话，信唔信我等你竖住入嚟横住出去啊？ 个李肥仔又唔出声，只系睇住豆腐阴阴咁笑。呢、这、一个大白天呢，我知道佢亦都唔会搞出啲咩事嚟嘅。等到豆腐闹完，我扮做诚惶诚恐个样，就等阿豆腐收声。然之后转移，我同阿李肥仔讲：啊，老细，嗱，兄弟呢就唔识事，你啊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唔好往心里边去啊。李肥仔啊，大摇大摆咁喺我个铺头嗰度坐咗落嚟，用佢尖细嘅嗓音喺度叫： 睇你个靓仔啊，仲算识相啦？啲嘢点样嚟嘅咧？交代清楚，以后就少唔到你嘅好处嘅。 我就一路陪住笑，一边呢就将早就谂好嘅措辞嚟对应。李肥仔一听话喺呢个雪龙山里边有嘅援兵墓，眼里边就即刻透出咗精光。好快佢就要求我嚟做响度，带佢哋啲人马入山。对于佢呢个咁嘅提议，我啊梗系应承噶啦。将呢一位咁嘅尊神送走咗之后，豆腐神色严肃咁啊望住我讲： 喂，老陈，你系呢个影艺学院毕业噶？哇，犀利啊！我挺你啊，影帝啊！ 姓李嘅嗰一个咧就唔系啲咩赌斗行家嚟嘅，佢又唔知轻重。我轻描淡写咁啊，冇提及到喺斗里边嘅天兵之流咁嘅嘢。佢心里边嘅贪念一起，梗系就等唔切就要去寻宝噶啦。于是就定下咗日程，跟住冇两日，我哋就同佢啲人马汇合，重新就入咗去雪龙山。呢一次嘅行动，我同阿豆腐同埋诗仙三个人同行。接近目的地嘅时候，豆腐呢就越嚟越焦躁，时不时就睇一睇诗仙，一边就听到佢同阿诗仙喺度吟吟沉沉咁讲： 啊，木头啊，其实呢我哋呢段时间啊相处得都几愉快嘅，啊，不过呢人啊有人道，师有师徒。我睇你呢仲係好地地咁喺自己屋企里面踎啊，好啊，唔好埋怨我哋喎。 李肥仔啊伸咗豆腐一脚讲： 嗯，磨磨蹭蹭啊做乜嘢啊，快啲快啲行啊。 豆腐呢属于嗰啲忍唔到气嘅类型嘅，一路上都冇少俾人哋虾，佢又揞住个啰柚向前跑，视线见到亦都跟住佢跑。个肥仔就批咗一声，同身边嗰啲人讲： 嘿，你睇下，仲将自己当成系乜嘢一条葱啊？直情一只傻狗嚟咋嘛！ 隔住防风眼镜，我啊冷冷咁睇咗呢个人一眼，心里边冷笑住，面上边就冇出声。我哋喺前边系大路，我哋按照原路就入咗援兵墓里边。我同阿豆腐呢就将阿肥仔佢哋带到咗去深处，入咗去迷宫之后，好轻易咁就将嗰啲人摆脱咗，跟住就按照返原路返回。豆腐而家就心情大好，一路佢被虾到呢就已经够晒㗎啦，佢心亦都唔怨，冷冷咁讲： 我睇你哋仲能够横行到乜嘢时候。 我心讲呢、这个李肥仔能够将豆腐呢啲人都惹嬲嘅话，咁真係可见得佢嗰啲横行霸道嘅劣根性。 讲完，豆腐指一指师孙讲：咁佢点办呢？我啱啱想开口，突然之间冰洞里面就响起咗一声凄厉嘅惨叫。嗰、那个声音就好沉闷嘅，似乎系喺从好远嘅地方传过嚟。我同阿豆腐对视咗一眼，豆腐摸一摸鼻，我只系笑咗一笑，觉得心情大好啊！李肥仔呢一班人势力啊虽然大，不过论呢个落斗本领嘅话呢，只不过都系乌合之众嘅啫。虽然队伍里面有两个好手，但系亦都系呢啲浮游砍树，将佢哋掟入呢个援兵墓里面，就好似将人带入咗鬼门关咁。我同阿豆腐就带住师仙出咗援兵墓，并且喺行出咗墓道之后，就向呢个冰道嘅深处抌咗两条雷管。雷管嘅爆炸声就震耳欲聋，山间嗰啲积雪就不停咁碌落去。好在我哋而家系喺山顶，所以就冇雪崩嘅危险。咁样一炸，出入口就完全被封死晒。我哋就企咗喺呢个坍塌嘅冰洞口，坐咗落嚟啊食烟。师仙开始喺度游荡啊！呢一个咧系师仙最近呢一段时间出现嘅征兆。佢跟人就已经跟得唔系咁紧，偶尔咧仲会离开人冇几远嘅地方开始游荡，冇表情嘅面上边只有一对眼珠偶然会碌一下，主动开口讲嘢嘅情况亦都好少，大部分嘅时间咧就好似豆腐所形容咁，好似一个木头人。不过虽然喺度游荡，只要豆腐一喐，呢只嘢就即刻嗱嗱声跟翻上嚟。我坐喺雪地嗰度食烟，睇住眼前白茫茫嘅世界，觉得时间啊过得好快。呢几个月嘅日子亦都好匆忙，再次翻翻嚟呢个地方，会俾人有一种模糊咗时间嘅感觉。我谂到咗失踪咗嘅蒙蒙佢哋，谂到咗唔明白被害死嘅白斩鸡，谂到咗赵二爷嗰一块被吸干咗嘅人皮，谂到咗好多好多年前孤身一个人闯入援兵墓，并且仲攞咗白书嘅陈词。喺哑巴住院期间，我问过蒙蒙佢哋呢啲人嘅情况到底系点。佢当时身边系带咗一个带血嘅装备包，确实呢系从蒙蒙佢哋嘅尸体旁边攞过嚟嘅，但系就冇发现冯鬼手嘅踪影，或者嗰个时候冯鬼手迷失咗喺呢个冰洞里边。至于后嚟点样样，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。我系一包烟接二连三咁抽，豆腐最后啊阻咗我一把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咁一句话都唔讲，系咁顾住食烟，到底咩意思啊？我睇咗佢一眼讲，我喺度諗点样去解决佢。豆腐就望咗一眼师仙讲，咁你点样諗啊？我心里面就已经有咗一啲计划。跟我讲，嗱，呢个援兵墓呢仲有一个出口嘅，你跟我嚟呢。跟住我就带豆腐落咗平顶峰，登上咗另外嘅一座雪峰，嚟到咗之前被师仙破开嘅洞口嘅前边。我同阿豆腐讲咗自己嘅办法，我决定呢就先将豆腐同埋呢个师仙就引入到呢个裂缝当中，将师仙就留喺后边，等阿豆腐爬出嚟嘅时候，顺手就将雷管抌落去，将呢个冰洞炸塌，咁样就可能能够将师仙塞住。豆腐听咗之后，佢激烈咁讲：唔得唔得！我觉得好奇怪喎。我讲吓，咁点解唔得啊？我觉得呢个办法值得一试噃，就算唔成功啊，我哋都冇损失噶。然之后，豆腐就真系一片哑然。过咗好耐，佢先讲：咁如果万一将佢炸死咗点办啊？我啊睇住豆腐的眼睛，心里边就闪过无数嘅念头。佢同师仙之间究竟发生咗乜嘢呢？一开始豆腐带住师仙返嚟嘅时候，我就冇多諗嘅。但係而家我就不得不再多諗啦。师仙佢呢段日子的确呢同我哋相处得唔错。 但系从本质上嚟讲，佢就系一具冇思维嘅尸体。诗仙嘅原身系普真，普真系咩人呢？系练出天兵嘅人，佢系利用哀牢国王，将哀牢国王阴死。虽然而家时过咗千年，但系呢个普真生前所做嘅嘢，绝对唔系啲咩光彩嘅勾当，更唔可能系啲咩善类啦。咁样嘅人完全系冇袒护嘅必要。我了解豆腐嘅，佢虽然系心软，但系咧亦都未到话呢个敌我不分咁嘅地步。不过而家佢就担心起诗仙上嚟会被炸死。我冷笑咁讲：佢如果可以用两条雷管就能够搞掂嘅话，我仲可以等佢活到今日。豆腐自己知道嘅失言，佢只眼珠碌咗两下，亦都唔再多讲。按照我所讲嘅方法去行动啦。嗰、那个诗仙就系咁被引入到去深处，豆腐即刻爬翻转头，将雷管向后一掟，成个人啊顺住嗰个倾斜嘅洞口碌咗翻嚟。呢一瞬间就听到乒嘣嘅一声巨响，喺脚下边嗰啲雪层都开始微微咁震动，远处嘅雪峰就系因为呢一声嘅巨响而出现咗一道嘅白线，白线从个雪峰顶一路向下碌，显然系一场嘅雪崩。而呢一声嘅巨响过后，嗰、那个冰洞就真系彻底咁塞住咗啦。我同阿豆腐企喺原地啊，等咗片刻，唔见到佢有咩动静，我不由得就松咗一啖气，心谂：唉，唔好理豆腐同诗仙之前有咩警棍啦。而家能够将诗仙困住，亦都算系了却咗呢个心头大患。睇住呆立喺原地嘅豆腐，我啊点咗支烟，讲：唉，多余嘅事情我唔问你啦，我知道你唔想讲，咁呢件事就咁过去啦。豆腐就不言不语，企住喺原地，亦都冇走开嘅打算。我啊陪住佢企咗一阵间。慢慢咁吞云吐雾啊，抽咗三支烟，时间已经系夕阳西下啦。呢阵时，豆腐突然间开口讲：我有种预感啊，我哋揈唔甩佢。吓、啊！我正想问佢呢句话究竟咩意思，不过就见到嗰一堆碎裂嘅圆冰层明显咁啊喐咗起上嚟。跟住就被一股大力向上一顶，猛然四散咁弹开。我同阿豆腐即刻向后闪啦，咁先冇俾嗰啲冰块揼中。而嗰啲冰块后边，视线就慢慢咁爬咗出嚟。不过呢一次，我感觉到佢有啲唔同。视线嘅漆黑嘅眼珠忽然之间啊变得有啲红，直不甩咁盯住我哋两个。豆腐大惊，佢猛然咁挡喺我嘅身前，一副要保护我咁嘅样。我觉得佢奇啦，心里边又系惊又系疑惑。比着佢平时遇到咗呢种状况，呢条僆仔仲唔第一时间匿喺我身后边咩？到家阵，佢竟然有勇气企喺我前边，咁啊，梗系啦。呢一个问题只喺我脑里边一闪而过。真正嘅困境系呢一个诗仙。正系从呢个冰洞嗰度爬出嚟，佢对眼啊充满血丝，俾人哋一种非常之唔妥嘅感觉啊！我心里边啊平衡咗下，我同阿豆腐讲：，喂，佢好似想发癫喎、啊！豆腐就冇拧转头，佢嘴里边啊讲：，你先走啊，等我嚟对付佢。我话讲：，你咪吹啦，你点对付佢啊？话音刚落，诗仙。攣住喺地上边嘅身体好似被一股无形嘅力量托起咁，直不甩慢慢咁企咗起嚟，跟住佢嗰隻红色嘅眼珠碌咗几下。豆腐紧张咁对住诗仙讲： 我求你要冷静啊！求先我手滑，唔系专登炸你啦。 诗仙嘅眼珠碌咗一下，一直木然嘅面上第一次有咗表情。佢面上嗰啲肉微微咁向上一提，好似係想笑，但係嘴唇仍然都係一条冇弧度嘅直线，俾人一种非常之诡异嘅感觉。